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没想到周二也可以听到新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了。 嗯，对，刺不刺激啊？高不高兴啊？ 开不开心？ 对 对，以后呢，我们每周两次更新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多听一次酷我音乐调频了。 这真的是我们这档节目史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哈，从来没有这样过。 嗯嗯，除非有特别版的时候，现在要变成这个长期的模式了，一周两期。 对，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，来自曾永熙的《整座城市都在下雨》。 嗯。 天涯，我们到底是哪里爱错了呢？被时间推着走，走成两条分岔，整座城市都在下雨。 这期节目聊的话题我还蛮有兴趣的哈，我的八卦之心又燃烧起来了，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了。 就是你和异性最暧昧的一次接触。 嗯， 这当时这个看大家评论的时候，我都是老脸一红。 老脸一红，我是嫩脸一红。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。 哎，好，许你未来同舟共济，他说呢，高中的时候放学一起走，早上遇到他也一起走，久而久之班上同学都以为我们是一对儿。然而呢， 然而就没有了是吗？ 我觉得应该会加一个这样的转折词吧。眼泪落下， 看这个朋友，他叫做威彻恒，他说和一个喜欢的女生一起去吉林玩，爬山的时候呢下冰雹了，特别大那种，那天阴天，所以我带着伞，但是呢冰雹大到伞已经没什么用了，我就把他搂在怀里往山下走，一手抱着他，一手撑伞，到山下我俩还是湿透了。现在很想知道当时我抱着他的时候他脑袋里在想什么。 应该他脑袋里想的也是你在想什么吧。 对， 甜甜的。 难道后面两个人就没有再进一步了？ 下面还有人给他评论呢，叫做我觉得人还是要认认真真的，他说呢，可能呀当时有一点心动吧，想了想如果成为恋人，平淡中带着温馨，可能再想想太过于亲近就会控制不了自己，最后朋友都没得做，也没有那么喜欢了，那就算了吧。内心戏好多呀。 内心戏很足哦，这位朋友。 对， 寂寞和我一样，才让心事变眼泪落下。雨有天总会停，可是爱呢？深爱过的挣扎，谁能放下？城市都在下雨，你淋湿了吗？淋进心里淋的回忆结成了伤疤，想念很漫长，天气很凉，我的世界四个季节没有太阳，整座城市都在下雨，想念吗？想念那些只言片语，哪怕是谎话。天空很寂寞，和我一样，才让心事流成了眼泪落下。 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于江涵的《想和你》。 想整个夜晚陪在你的左右，欣赏这城市每座摩天大楼。 例行例宿，他说呢，特别懵懂的一次啊，有点小暧昧。初中时候暗恋一个邻居的小哥哥，去他家紧张，喝多了水，憋着尿想回家，着急要走，他却拉住我，直接把我壁咚了，贴着耳朵说：“明天来找我。”现在还记得那个心跳呢，扑通扑通的，差点亲上。尿也给吓回去了。 下面有一个朋友评论说，我还以为你说你会被吓尿。 还以为吓得尿出来。 嗯，对，吓尿就是另一种结果了。 藏在心里的回忆， Baby， 我不能抗拒你有的美丽，请让我在你身后拥抱着你。 咱这个朋友叫做科科科，超可爱。他说大概就是我帮他捏肩，或者把腿放在他的腿上吧。 哇天啊，这个真的好暧昧。 这个肢体接触哈，你还别说，挺微妙的。如果两个人互有好感的话，其实肢体接触多了，大家自然就会有一种默契了。但是如果是只是一方有意思，对另外一方没有任何的想法的话，这个肢体接触也进行不下去。 就会变得恶心了， 对，就感觉好像被侵犯了一样，就觉得你不要碰我。 还是两情相悦比较好啊。许代佳他说呢，应该是17岁那年吧，我趴在桌上睡觉，他玩大冒险，躲在我背后准备揪我头发的一刻，我感应到猛地一转头，离他很近很近，四目相对了，心跳如鼓。还有20岁这年，老同学来我在的城市，一次见面并肩走时，说话间他揽过我的肩，靠得很近，夜晚的风还挺冷的，我默默愣神时，他还拉住了我的手说，暖暖我的手而已，别多想。 别多想， 最后这句话什么意思？ 对，别多，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不说的。 别多想这三个字说出来好煞风景哦。 对啊，什么都不说最好了。 Baby， 下一首歌来自周子妍的《小幸福》，蛮好听的一首歌。我觉得周子妍的声音真的很跳，很亮，听起来很舒服。 另一个朋友叫做小小，他说高中的时候呢，我们班转来一个男生，1米8的个子，喜欢穿白色衬衫，说实话呀，真的帅。我当时认识他没有一个月，我刚好去图书馆一个角落写作业，很巧他也来了，他就不停地问我题，讲着讲着我总觉得气氛不对，回头看他，果然他没有看题，一直在看我。我的妈呀，好近，快要亲到了，我吓了一跳，他还故意。 天呀，好暧昧呀。我觉得像是偶像剧的情节，看来这个男生是对你有意思啊。 对呀、啊，要不然干嘛要这么做，就完全就是偶像剧情节吗？简单爱几句对白，说出多少期待小幸福。 这个朋友说啊，可以说一个与话题无关的一件事吗？但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和前任第一次接吻，在厦门中山路对面的海边，他说我可以亲你吗？然后我轻轻闭上眼睛，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，砰砰的心跳，感受他温柔的亲吻，温暖的海风让我们之间的氛围更加浪漫起来。不过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，他是我最爱的一个男孩子，没有之一。其实第一次和男朋友接吻也算暧昧啊。 对啊，我觉得回忆接吻的感觉都这么的清晰哈，可见这个人以及这个场景在你心里是有多么重要的位置。 对啊，听他说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 嗯，感觉我在看小说一样，我好想再看一下后续。 后面省略10000个字啊。 嗯，自己脑补是吧？也许是孩子气，但会很坚定。街边单车在穿行，耳机里重复着练习，给我信心，相信这简单爱情小幸福。简单爱，我的天空南征北战，他说考研期间呢，头对头的给他讲解高教和结构力学，每天晚上一起肩并肩走在回去的路上，然而呢，最后他还是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，狗头。 你是魔鬼吗？ 下一首歌来自于左岩的《满满的都是爱》呀。 我觉得刚刚这个故事如果不说结尾的话，应该是个蛮浪漫的，结果一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就破功了，像是个毒鸡汤。 对，也有可能这个人呢，这个女孩很享受你给她讲题的这种感觉，人家也没想着说要考上什么，就是想让你辅导辅导。也许就像亲吻般，带上我的思念飞向她，给我一个承诺吧。 茉莉的小路子她说呢，那天凌晨的火车站特别安静，风也好大，远远的就看着他走来了，离我很近的时候突然抱住了我，说我好想你呀、啊。那一刻连我自己差点都以为我们是情侣了。和他吃饭时嘲笑他钱包好丑，他说有个笨蛋送的，不舍得换掉。我还追问是哪个笨蛋送的，他宠溺的看着我，那一刻我觉得好暧昧呀、啊。 嗯、 哦，难道你们两个不是情侣吗？ 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你送他钱包你都不记得了，还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男生也很会搞一套，暧昧高手吗？ 好会撩啊。 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个男生要么就是真的对他很真心那种，要么就是撩妹高手，就是能钓一个是一个。 嗯。 一宁这位朋友他说，前后桌啊，四个人打赌，输了的买苹果给赢的人，后桌的男生呢把赢来的苹果细致的削干净，切开一半分给了我，说快点拿走，不然你同桌来了你就没得吃了。现在想起来他是喜欢我吗？ 哦，这么偏爱你啊，我觉得这种偏爱真的是让人很难拒绝是吧。 我觉得是不是喜欢那也是有好感的。 忘了不安牵手走吧，爱是多远都要跟随他，宁愿流泪也不害怕，从此他就会成为我的家，靠近我们的幸福呀，从此他就会成为忘了不安牵手走吧。 下一首歌呢，来自彭雅琪的《在一起》。 嗯，很甜蜜的一首小歌。 嗯。 夏天的风在吹，思念片片飘入我心。 这个朋友呢，他说记得那是高中的一次期末考试，他坐在第一排传卷子的时候，我没有接住。轻飘飘的卷子就掉在了他的脚边，他当时俯身捡起，把卷子递给了我，我对他说了声谢谢，他歪着头，细碎的刘海在额前飞扬，他眨着眼睛，小声又俏皮地说道，没关系，举手之劳，这是我最幸福的瞬间。以上内容摘自一份信件，我就是里面的女孩。这个同校不同班的男孩通过这封信认识了我，很感谢他当时的喜欢，虽然现在没什么联系了，但还是祝福他前程似锦，永远幸福。 嗯， 就是曾经被一个男生这么温暖过， 藏在我记忆深处的那个人。 嗯， 鸡和短腿猫，他说六级考试结束的时候呢，他在楼下等我，给我买了糖葫芦，我吃了一个，问他吃不吃，他说吃，然后呢我就拿着喂他，刚吃完有个人差点撞到我，他一把把我拽到里面搂着我走，可是呢他是一个 gay 呀、啊、我跟他完全是姐妹呀、啊、不过呢158的我那一刻觉得他真的帅。 其实这个桥段好像那个就是短视频里有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，就是下意识的抱住一个人让他躲过一个危险 啊，就有点英雄救美的那种潇洒，还有那种 对 星星眼、 嗯、 是吧。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很美味的《跟我在一起》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啊。 明他说呢，和一直喜欢的他出去玩，早上他躺在床上说头疼，我就躺在了他身边，把他的头放在怀里给他按头，那一刻感觉真的超幸福呀。晚上和他吃完饭之后，给他买了他想吃的冰激凌，他在冰激凌上舔了几口，竟然递给我让我吃，我当时心都要化了。他披着我的衣服，我搂着他的肩膀，他捧着冰激凌的样子真的很美好，我还一直在等着他呢。 嗯， 天，我觉得这个女孩好会撩啊。 对啊，哎呀，好羡慕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哈，都是满满的这个回忆啊，还有就是记忆中的那个人可以拿出来去怀念。 嗯， 这是李兆元微博，他说呢，初一喜欢的女生在一次演讲比赛后呢，成绩很不理想，整个人很委屈，但是呢，在老师面前一直强忍着，等到人都走了后呢，他趴在我的胳膊上一直哭个不停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也不敢乱动啊，最后校门都要锁了，我们俩慢慢的走出去送他回家，一路上无言，现在想想这才是年少时最美好的样子吧。 嗯，还有一个朋友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小场景吧。他说呢，坐在去郊游的大巴上，他坐最后一排，我在他前面的几排，我起身往后看，他往前看，刚好四目相对了，盯着对方过了好几秒，突然两个人就一起笑了，好甜啊。 嗯， 被酥到了。 我还想分享最后一条，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，这个叫磨牙吃吃，他说我跟朋友呢去鬼屋，他特别害怕，要我牵着他的手出来，你说这到底是惊悚呢还是暧昧呢？不明白。借机开油。 嗯，开油是吧。 嗯， 好，今天说了好多这个大家和异性之间这个暧昧的小桥段啊，说的我老脸一红，心跳加快了都。 我是嫩脸一红，大家记住了。 哎，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，大家留了好多言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读到，因为时间关系嘛。大家一定要看一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条微博。 嗯，在新浪微博呢搜索酷我音乐调频这六个字，关注我们的账号，那每期的话题呀、以及留言都会在那边发布出来哈。那大家如果想看更多的留言的话、就可以找到这期的话题的那条微博，在下面看一下。 对，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吧，希望下期的调频能够听到你的故事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嗯，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可以天天写信给